的水滴，会给你答案。流星，你玩的真不是时候。 开枪，笑成如荒，收到你寄来信天一张，手写是氤氲迷香，镜框切入无常，琐碎几行落款处有人尽赏，如常工作弹琴如常，迷惘也都如常，你看许多人在路上仍不解为何而忙，笑也困倦举杯如常，孤独大都始终无常，诚然才体谅何为失望，年少时就像听靠窗日头虚晃，转眼间三巡谈笑过长，可有担当，生活已陷入纸一面望，每个人择时而亡，心中那孤望纸上可现，辗转而成一张床，如常攀附圆滑，如常模样也都如常，你看我们都在路上仍不解为何而忙，泪也熙攘病倒如常，世故大都你说不再叙说远方，诚然才理解我为远方，将来也许长几字句清仓， 是爱月亮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你就像那诗中写的那个翩翩飞舞的天使，瑟琳娜，瑟琳娜。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.

车站离开了家，倾盆的雨淋湿了你的长头发，你抱着行李摇着呀，车厢里的旅人啊都心事重重的，你不敢抬头看窗外的景色，海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，青春能不荒唐，谁初次上路不慌张，你说你的脸庞是雨水淋湿的，爱上漂泊的少年郎，你只有一把破吉他，你只有握紧拳头把歌唱，你只要握紧拳头，

不管是伤，带今天的心。

在天气这么冷的夜晚，

在旧墙上发呆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还在回忆着往事，那些消失已久遥远的从前，没有改变，我还在这里抽着烟，唯有期待那个温暖的明天。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放弃梦想，也许时间匆匆追逐的方向，如果能回到最初梦开始的地方，你能否不顾一切的流浪远方。看着世界比较荒唐，我在梦里偷偷的想，看着满天的雪花飘，回到旧时光。 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你等就是一年多，365个日子不好过，你心里根本没有我。 把我的爱情还给你。善良的狗

心跳，今天相遇，今地相空气，静静的我开始渐渐的适应。 看上去很好。

些混沌。天边的云从红色变成白色，就像渐渐褪色的青春。 红色不该遗忘，温度

います。